都揾到幾耐都無從入手，點咧又唔知點算？因為你話有啲公務員肯講，亦都未必咁容易。咁我又講個點，我點樣識到呢位嘉賓咧？就係咁啊，小弟喺 Facebook 有個 group 啦，咁啊不嬲都係啲講啲政治嘢啊，即係啲政黨嘢。咁突然間有一位網友咧，咁咦 po 咁多信報嘅嘢，咁哇正喎咁樣，咁。然後就 post 咗 link 就發覺，咦？點解 CNN 會訪問佢嘅咩？嗱，咁我唔賣關子，今日真係好榮幸咧，就揾到即係呢位前公務員啦，就係講分享同佢分享啲公務員嘅嘢咧，就係黃偉雄先生，阿雄哥， 多謝 ，係雄哥。嗱，咁我哋譬如我同阿的呢啲比較年輕啲，先接觸政治就可能未必知道曬雄哥啦。咁但係我諗資深一啲咧。或者係從政經驗一有翻咁上下都一定會知道啊，雄哥。嗱，我講少少再補充，咁就當然係公務員啦，即係今日講公務員，就係地政測量處。我睇翻你網上資料，39年喎，係嘛？ 做咗39年。 哇！真係 政府度做咗39年。 TVB 都差唔多咁滯喎。 公會都30年㗎，我都做咗。 哇 ！OK， 係啦，做公會。咁咩公會咧？就係香港公務員。工会联合会 系 有冇简称嘅好长喎呢个字。 工联咧， 工联 公务员啦，系工 会。咁睇翻有啲访问啦，就好有趣喎。咁因为咧，原来雄哥你系代表即系工联系嘛，工工会，工联就系参加民促会嘅。咁民促会咧可以话系支而家支联其中一个前身啦， 系 嘛，即系民促会就系民主政制系啦，促进联委会。又当时有啲咩人咧，就系大家耳熟能详嘅民主派民协啦，会点啦，啊，亦都有啲嗰时就即系为咗想争取譬如八八直选啊。咁当时嘅领导人就其中系阿华叔司徒华同埋李柱铭都系系嘛，都 李柱铭原则上就唔系民促会， 哦，唔系民促会嘅， 边啲比较资深咧？李永达啊， 李永达、 张文光啊， 系 刘千石、啊， 刘千石， 呢啲咁上下啦，同埋啲学联，你知学联当时因为每届嘅佢哋都有学生 系 嚟即系开会，就系即系民主政制促进联委会嘅成员。因为我最近走去听翻啊庄耀光佢六四见证一啲讲座啦，咁佢就代表中大嘅。 O K， 嚟嚟開會嘅， 明白，係啦，咁嗰時就大家都記得就89年嘅時候啦，咁樣，咁然後即係民促會都，睇翻啲報道都有趣喎，就係、是、話究竟你哋支唔支持嗰時學運咧？嗱，睇翻阿雄哥訪問就話嗰時華叔係反對票，咁最尾就最尾都 爆啲料啦，如果記唔捉咗我上嚟就爆少少料啦。 咁最尾就支持咗學運啦，咁亦都咧。促成咗啊，有啲啊，不如成立一個組織去幫手爭取民主同埋支持學運，就成為咗而家嘅支聯會啦。咁嗰時雄哥咧都曾經係被即係都係提名去做一個常委，咁但係你好似有時有少少不滿當初嘅一啲制度啦等等或者人士咧，咁你就冇去入到去嘅。咁呢個就係雄哥其中一方面呢方面嘅背景啦。咁、之後咧首先我講話點解有段片段會有哇有雄哥嘅訪問咧，就係、是、嗰時就。一去好遠啦，就係00年。00年嗰時發生咩事咧？就係講緊公務員改制，亦都係阿的點解話要揾講公務員嘅其中一個議題咧，就係、是、長俸制轉做合約制。咁嗰時都發起咗一個公務員嘅遊行。咁、之後咧，再一次陣間我哋有時間會再講，就梗係02、03嗰附近嘅減薪啦，即係亦都促使到梁錦 冲落台 ，OK， 买车而落台， 系啦。 但嗱，算小朋友真系唔识嘢，问个好低 B 嘅问题先。头先个 Kelvin 话啦，即系点都要搵个公务员上嚟啦。其实假设嘅系林公公而家算唔算系公务员啊？喺个体制上， 体制上唔算， 因为佢哋已经转咗做局长嘅时候就唔算， 系唔算嘅。 嗱，但问翻好多， 有得问啦。 只系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仲系 个体制里边， 即系。可以 算 唔做就翻去做公務員嘅。 O K O K， 唯一得呢個位，所以佢商量緊就揾緊呢個位嘛。 問責仔一定要整緊要問啦，唔該啦。 嗱，翻去嘅時候，我諗今次可即係、就是、我哋呢一次嘅時候，因為雄哥好有經驗喺成個公務員個體制裏頭，翻去就係可能 O、OK, K 中英聯合聲明嘅時候，其實嗰陣時82、83年可以話叫做好多人其實都擔心緊嘅就係、是、喂。定唔定局呢？即係哪樣性呢？係咪大陸一定要收呢？其實嗰陣時嘅公務員嘅心態係點樣先？ 答呢個問題先，就由翻轉頭再講嗰啲民促會啦。 係 嗱，心態上呢，就因為已經簽中英聯合聲明啦。咁所有嘅統戰工作都做齊曬㗎啦。 Okay. 即係幾乎可以講係全港性各行各業各類團體，因為 司徒華同埋李柱銘都係喺草委裏面㗎嘛。 係。 即係因為簽中聯合聲明嘅時候。咁即係話呢樣嘢呢就係最重要啦，首先係中英雙方已經簽咗有個框架喺度啦。 係。 咁由細節就寫落基本法啦。咁佢兩個即係可以講話係即係民間即係代表即係民眾嗰邊嘅力量咧，嘅兩個最有份量嘅人啦，係咪？喺草委會裏面， 嗯，係咯。 咁所以即係搞掂曬㗎啦，即係只要慢慢傾啲細節，其實係。 係，即係大原則已經形成 咗。咁所有即係如果我講得即係 白啲， 白啲就係所有公務員工會都等於係即係統戰咗㗎啦。統戰咗意思咧，即係話同意係收回主權，因為當時咧係都仲有啲微小嘅聲音咧。就係、是、搞啊，譬如話主權換自權，自權換主權之類噶嘛，即係中事員都講過呢啲嘢噶嘛，係嘛？但後來都一於就踢冧曬啦，全部啦，啊，咁踢冧曬就最後中英聯合聲明簽嘅時候，都邀請中事員上去，俾佢企一個好 當顯眼嘅位置， 好顯眼嘅位置噶嘛，即係話。大蛇都搞掂埋啦！ 哇，紅哥你都有少少顯眼喎，因為頭先啊，紅哥就俾一啲哇幾十年前嘅珍貴照片我哋睇下啦，多得科技啦而家。咁大卓爾夫人趙子陽後面紅哥喺度。 84年嘅12月19日啊，即係當時就係中英草簽嗰個聯合聲明，所以咧係雙方面嘅元首都係出嚟啦。咁啊。代表中國嗰邊就係趙紫陽啦，總理嘛。代表英國就係佢個首相戴卓爾夫人嘛。咁基本上就係佢兩個喺嗰個場合係簽嗰本咁緊要嘅對香港前途咁緊要嗰聯合聲明係嘛？咁簽完之後咧，戴卓爾就要翻去英國過聖誕啊嘛，19號啊嘛。一翻去就已經跟住21就過聖誕，所以聖誕係。佢哋好重視㗎嘛，所以一定要搞掂啊！中方亦都搞掂埋就好啦啊！ 但係譬如紅哥你就話叫做統戰咗啦，咁但係啲心態點咧？就好似阿的所問就係會唔會人要會唔會人心嗱、啊？市民就幾人心惶惶嘅，曾經有段時間。 咪因為個中英聯合聲明咧，好多嘢已經寫得幾好下嘅。因為當時都好多人會逐字逐句咁去睇嘅，係嘛？咁如果係話有意見，當時都發表咗㗎啦。咁即係基本上我諗係即係。大家咧都幾滿意嘅啦，已經 有冇一個所謂嘅逃亡潮呢？因為以我所知咧，就好多嗱外國人唔使講噶啦，好多都翻英國嘅翻英國，移民嘅移民，香港都多移民啦，唔係點會有移民監呢個術語啦？多唔多公務員走咧？嗰時以你 相當多，相當多。點解咧？就嗱，因為如果係你仲有啲印象咧，就李永達就揸過一條橫額，就去抗議何為嘅，即係咩 shame 啊咩咁樣啊，另外就靠呢條橫額起家㗎啦，就嘈完之後呢就上立法會啦，因為嗰時嘅市政局㗎嘛，市政 淨 係即係區域市政㗎嘛，我記得係淨係咁 shame 佢兩下呢就搞掂已經上立法會，點解呢？何為嚟香港就推銷居英權㗎嘛，當時曾蔭權呢就係主力去推動，即係將呢個居英權呢樣嘢呢係俾香港居民，這個居英權咧就係做一個太平門咁樣啦，即係話你驚唔緊要，總之幾多號之前你排隊攞張 form BNO 啦， 係啦，你符合資格，我哋就俾個居英權，你就俾 BNO 你。咁好多人都當然攞啦，排曬隊咧。如果我有印象嘅就係排曬隊，逼到冧曬啦，嗰啲即係難河都係咪先？嗱，不過咁。我冇攞到 嗰時嘅標橫額 bullshit shame on you。 我都唔知啊！我谂 B 孙喺出世与未出世之间 仲有一个胎， 真系。 诶，有样嘢唔记得问啦，洪哥，你记唔记得你做即系入去政府嗰个大约个年份系几时嘅？ 我1969年2月入政府做。 O K。 但问到一样嘢嘅系话，其实可唔可以话中英联合声明之后，当然啦，因为香港个经济嘅带动嘅繁荣开始 ，OK， 无论喺外边嚟讲，我开始进入一个繁荣嘅年代，即系过，其实真系嘅，过完84之后，85、86、87去到90年代，其实拉长嚟讲系嘅。以我依稀记得，因为我屋企人都系做公务员嘅，佢哋有讲过话，其实系85年开始咧， 公務員嗰個加人工個幅度咧，就開始驚人啦！即係冇想象過係20% 一年，可能25% 咁樣一路加上。 要講翻少少嗰個時候咧，嗱，而家做公務員都覺得係人工高、福利好啦。曾經好似阿的所講，就係嗰時即係香港最黃金嘅年代，70-80年代咧。唔係好多人想入公務員嘅，因為佢覺得哇出面好搵好多嘛，即係叫做公務員係好似的所講追翻落後嘅個加人工幅度，因為出面哇大佬講緊每年係 50% 咁增加嘅，你公務員唔會有嗰個程度。 我老豆我可以講一講嘅，我老豆嗰陣時咩咧？佢講過嘅，啱啱生我嘅時候咧就84年，即係我啱啱出世嘅84年，佢 around 大約2800-3000蚊到。但係一跳到去90年代咧，即係90年啦，啱啱過完89到90年咧，就已經去到15000啦。個 grading 當然有好似上升一兩級，但係你諗翻嘅係，哇，短短其實6-7年間 ，OK， 3000去到15000，即係你可想而知幾緊要。 同多人走有冇啲關係咧？即係 冇關係， 冇關係嘅。 係整個即係經濟嗰個循環有關係嘅啫。 明白。 點解咧？如果你記得或者你爸爸提過咧，嗰陣時人工加得好多，但係咧。供樓利息係非常之貴嘅， 係啊，十幾嚟， 係19-20厘嘅， 係啊， 即係話咧，佢成個即係通脹嗰個即係好似失控咁樣嘅， 跟住經濟咁樣去， 好似失控咁樣，咁呢個係即係全球性嗰個經濟嗰個循環， 嗯， 去到呢度，即係香港就係咁砰砰聲上去， 明白 嚇，咁再加上可能有好多因素啦，即係賣地。又即係中央簽中聯聲明就係限50公頃啊咩咩嗰啲咩嘢啦，即係好多因素加埋埋，就導致到即係香港嗰個通脹係惡化到好緊要。 咁係， 咁出邊咧就唔使講啦，通脹都即係18-20，唔係即係嗰個即係當時要嗰個 銀行 供樓利息 18-20 咁貴，你可想而知出邊要。即係要加幾多人工先？出面一樣加好多。如果你做金融業，可能出隨時係出多6個月糧俾你嗰啲咁樣 啊，明白？ 6個月、7個月係好多，我想喺出面啲金融機構做嗰啲係。 咁所以點解去到後邊一講減薪就即係咁大印象啦？嗱，但我又想問翻去到譬如話，首先講譬如82-83嗰船啦，或者甚至簽署有84，咁即係個紅哥你自己。嗰時你個心態點樣嘅咧？即係或者你即係有冇覺得嘩都驚嘅喎？真係收翻會唔會？即係有冇咁樣嘅恐慌？ 我就比較特別啦。我如果講俾你聽，我話我連 BNO 都冇申請咧。 係， 即係我哋係咁活躍嘅公務員嘅工會分子， 係 工運分子。 嗯， 咁照計都要買啲保險係咪？ 係啊。 我同埋即係唔怕話俾你聽，即係當年咧居英權嘅爭取咧。我哋有幾個團體係好主力去幫手去爭取嘅。 嗯， 我哋個聯合會 係 記者協會。 嗯， 鄭經翰嗰陣時有一個叫做 Right of a Boat 咁樣嘅團體。 嗯， 仲有一個係我都唔記得咗啦，即係有4個即係好有份量嘅團體， 嗯， 去爭取居英權。 嗯， 咁當時咧就係即係何為就係即係去北京推銷嗰樣嘢，然後嚟香港。咁我哋個團體咧係即係有。推動去爭取呢樣嘢，即係當時中國香港人係好慌啊嘛，係想有太平門， 嗯， 即係希望必要時係可以 翻返去， 係啦，即係總之我揸住本 passport 可以去英國， 住 啊，就英國先，唉，香港分分鐘大佬64見到你坦克車係咁碌過嚟，哇碌埋過嚟，我樓又冇，股票又變曬牆紙。仲唔攞啊？ 真係有咁諗㗎。 咁我都有樓有股票，不過我哋就唉死就死啦，係嘛 ？OK。 咁你走，即係我覺得就你離開又係冇意思，因為點解咧？始終我係香港人，係中國人。 嗯。 個個都嗌走。 係。 咁下一代唔使講衰過地底嚟啦。 明白。 係咪先？梗有啲人留翻喺度， 嗯， 爭取咯，係咪啊？即係有嘢唔妥咪要，即係好似而家我哋都係對啲。即係好唔民主啲嘢，好貪腐啲嘢，我都成日鬧㗎，係咪？一定要咁做嘅，你香港人係要。 咁嗰時你幾時加入？即係呢個公會或者係即係嗰條路係點樣嘅理由嘅？ 點解要即係走入公會咧？其實 OK， 陰差陽錯啫，冇人立志做公會嘅， 係咩？ 冇急性㗎嘛， 係 冇人立志做公會嘅乜？誒，你個願望係咩啊？小朋友會唔會話我做公會領袖？咁冇人嘅，我相信係啊，因為呢啲係。 一定係好艱難嘅呢條路。 係啊，絕對係 嘛？即係睇嗰啲戲咧，即係講啲公運啊嗰啲，即係如果外國就捉佢坐監㗎啦，係咪啊？ 好受好多壓力。 即係冇人唔會做呢啲嘢㗎嘛？我做最多話我做警察，我做醫生，我做律師，係嘛？嗰啲嘅啫嘛，唔會嘅。所以咁我又陰差陽錯啦，冇得講啦，即係我 係 咁啊，梗係一去到做嘢就冇耐，就係啲前輩就組織工會。咁我哋係參加做即係會員嘅啫，但係做工會會員。咁嗰陣時就係1972年咁上下啦，即係我69年入去做啊嘛。即係過咗三四年，佢就籌備我哋嘅職級嘅一個工會。即係1972年。咁佢哋其實個籌備都要成年㗎喎，就可能1972佢已經籌備㗎啦，已經係。咁然後組織咗個會啦，咁就梗係要招收會員啦。所有工會都係咁做㗎啦。你搞咗個會，就算我正位茶餐廳食嘢，想搞茶餐廳員工協會，你都要四圍走落去叫人入會㗎啦，係咪？咁一樣嘅啫，咁咪叫啲人入會，我哋咪入囉，俾會費呀，咁佢又俾份會章你睇呀，咁就開始即係第一批人喺我哋地政測量處裏面加埋其他嘅工程部門嘅測量員呢，就組織呢個工會。咁都係啲資深嘅，係我哋啲測量員嘅資深嘅同事搞嘅。即係講到冇聽啲老鬼搞嘅。 我想問啦，如果以公務員嘅工會嚟講呢，就有一個最耐歷史，就其中一個華員會啦。咁即係點解又會有衍生嘅第二個會，或者嗰時有冇華員會有冇招 呼？可以講下，可以講，可以講。華員會呢其實就係當然係最老牌嘅公務員嘅工會。咁如果我哋一路都話佢哋有政府照顧佢嘅，因為佢哋政府係俾地佢哋呢，有佢哋個會所啊，有 clubhouse 啊，有佢哋有餐廳啊，你入去就食嘢平啲啊，佢哋又即係好多嘢係幾優惠佢哋㗎。點解政府咁做呢？因為政府其實呢就係、是、想有一啲公務員嘅會係好有代表性嘅，最好全部入曬佢， 就有偈傾。 咁我就同你即係一兩個主席啊、秘書啊，或者係執委會傾就搞掂啦嘛。咁其他啲會仔冇聲出㗎嘛，傾掂咗，人工加幾多好唔好？今年嗱好睇出你哋困難㗎啦，今年嗱咁咪搞掂啦，係咪？但係咧就香港另外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結社自由。咁呢樣嘢就一路都有嘅，香港係。即係呢個都係即係香港啲法例啊，或者係一個總之傳統嘅精神。你可以話佢基本上跟英國啦，係 啊係。 佢係即係基本上你只要願意，如果組織工會計咧，就七個人，我諗而家冇變嘅法例，你願意就走埋一齊係同行業嘅。你可以搞一個工會。 係 呢個已經係註冊嘅工會，係可以喺功能團體有投票權嘅。 OK。 係啊，喺功能團體嘅選立法會都可以有投票權嘅，七個人就得㗎啦。咁你諗下結社好自由嘅，香港係任你搞嘅。不過你搞咗之後有冇實力同砌過？咁又話，咁又另外。 咁係咪你哋嗰時覺得呢個華員會有啲嘢都代表唔曬你哋嘅聲音，所以先有個咁樣嘅即係公 共。即係唔係我哋嘅，即係有啲人都夠病華員會係好保守。 OK。 好多嘢係做得唔夠理想。咁我哋嘅前身已經有第啲大嘅聯合嘅工會組織㗎啦，譬如話公務員總工會。你有啲前輩嘅名字可能聽未聽過，叫陸東青咁樣。前世年嗰啲咁樣，佢前世年本身係做過華員會嘅會長嘅，佢、 okay, 都走出嚟， 你自己開，係 同阿陸東青係搞公務員總工會。咁比較近期你哋有啲印象就係、是、叫張國標就做過公務員總工會主席，而家我都唔知邊個啦。因為佢哋冇咩搞嘛。佢哋 sorry 真係，我真係唔知邊個係。咁變咗咧就即係有啲人已經出嚟，即係另起爐灶想搞啲大嘅工會組織嚟到，即係代表某啲聲音，佢哋係透唔過華員會發出嚟嘅。咁咪想透過啲會講出嚟咯。 咁嗰時候你哋入去，我又入去呢個時候就去支聯會阿華叔嗰邊啦。 八九年啦，差唔多。 入去民促會嗰、那個。这個過程有回 應，呢度又得意喎，又要講下啦。咁民促會前身咧，就係好多即係細嘅政治團體啊，或者議員辦事處啊。我正話講過學聯啦、 啊。 所有啲大學嘅團體，佢哋都係有代表喺度即係開會嘅。個目標就係爭取盡快有直選。所以嗰陣時就話 爭取八直選就好，即係呢個係好鮮明、好清楚嘅、嗯。又開個咩高山大會啊？ 係啊係啊， 喺嗰度嗰啲咁嘅炒翻啲舊嘢。 高山劇場 係啦，高山劇場嗰個、嗯、高山大會就係嗰啲嘢啦，就係嗰啲即係團體一路以嚟代表民間去爭取民主嘅、嗯，即係希望八八年有。咁點解要八八年得意呢？原來1984年嘅時候咧，或者早少少咧，鄉政府知道要還政於民啦，就出過一個叫政制綠皮書咁樣嘅文件嘅。嗱，呢個好重要嘅噃，呢、這個就係政府準備還政於民啦，就開放即係區議會嗰啲咩就選舉啦。 嗯， 以前就只有市政局係可以選嘅啫。 係啦， 所以有葉石欣啊，有黃夢花啊，有嗰啲咁嘅人嘅。啊！你哋都仲可能炒啲舊嘢，記得、嗯、葉世欣嘅， 記得 仲喺度噶嘛？葉世欣 同華叔當 啊，同華叔係啦，冇錯啦。咁嗱，葉世欣其實係好傳奇，嚇、嗯、佢、啊、本身即係真係等於香港啲民主女神咁嘅，有求必應嘅啲人揾佢，即係做嘢。佢嗰陣市政局議員身份啫嘛，做過好多嘢，後來做過立法會添啦，係、嗯、嘛？咁佢又借個場地俾司徒華咧，係開會組織教協會啊咁嘅喎，教師工潮嘅鬥爭咧。葉石欣咧同佢老公咧就係、是、借過佢冒光俾佢開會嘅，所以有恩於司徒華嘅其實。 嗯。 即係後來咧，大佬反目咧 就唔理了， 就真係有問題嘅，係嘛？不過即係呢樣咧又要即係好多恩怨嘢啊，佢哋慢慢傾係嘛？即係、okay, 但司徒華走咗啦，葉石欣仲喺度㗎嘛？你可以訪問葉石欣都得㗎嘛？如果佢嚟係嘛？咁我講緊民促會啦，因為係好多好多唔同嘅。 團體咧， 關心政治嘅團體係一齊開會、 嗯、 去爭取乜嘢啊？即係政治上嘅 改變， 或者改變。咁嗰、那個政制綠皮書就一開放，咁嗰、那個鋪條路咧已經睇到係好快會有直選啦，因為已經區議會準備係分區區議會嘅直選嚟噶嘛，係咪先？咁、 嗯、 變咗咧喺嗰啲場合，大家就好熱烈討論，即係。嗰、那個政制綠皮書嘅，係啊，咁我哋係一啲比較有代表性嘅工會咧，我哋都有被邀請去嗰度、嗯，即係上電台講， 明白？ 討論足兩日，香港電台當年係， 係。 咁嗰啲場合咧，就係、是、李柱銘啊、梁振英啊，我都記得喺度嘅，即係有啲我唔記得啦，因為嗰啲我都劈曬啦，係嘛？ 係。 我好記得有一個即係討論嘅場，即係一個即係討論咗嘅場面，晏晝食飯。李柱銘、梁振英，我就喺埋香港，仲有幾個我唔記得咗邊個啊？李柱銘就喺嗰度問佢：，喂 ，CY， 你幾時選特首啊？因為 CY 已經好紅啊嘛，當時個已經個身份，佢就話 ，Andy 我都唔選，就係、是、嗰個場合講出嚟㗎啦。我就係見證人，我即係我喺度聽到佢哋講嘅嚇。咁你諗下，即係八嗰陣時候，83年，即係佢好紅㗎啦嘅。梁振英已經好多人都睇起佢有前途啦。 佢最後生嘅基本法起草委 員會， 佢係秘書長 啊。 係啊，安子界嘅好中意佢嘅。安子界係做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嘅副主任噶嘛，大佬好勁噶嘛。 所以啲人先覺得你 呢個 背景， 呢個已經係廿幾年前訓練落嚟嘅人嚟噶嘛。當然啦，去翻啊89年嘅時候，即係到。支聯會 OK， 我諗好多香港人都會記得，即係當時八九年發生咩事。由4月開始，5月到6月，即係我哋過去都有做過嘅，就係、是、好多香港人上街，就算係打緊風嘅時候。但係過後8月之後，我諗大部分嘅香港人都去諗一個問題嘅，就係、是、話開始嚟啦，走與唔走， 冇錯。 即係真正嗰個高峰期就係由89、64爆發到去八。八九年九十年頭到佢走嘅， 同埋啲股票啦，走定係唔走？ 冇走嘅，我哋慘啊，跌到真係得翻三分一到，我哋都死啦，揸住嗰堆嘢，都唔知點搞好。 問翻 嗰時情況係點樣咧？ 係啦，嗰時情況點咧？香港 嗱，由即係好高漲咁睇住，睇住北京學生嘅運動啦，啊，就當然冚唪唥都有連結性嘅，同香港係，因為香港嘅全部好重視嗰啲嘢，係日日都播噶嘛，咁嗰個感覺好強烈嘅，即係當時後生啲人仲有啲印象嘅話咧，或者你想睇啲報紙，真係日頭版嘅， 係啊， 日日都提翻。如果你睇翻即係嗰段時間嘅所有報紙，都係日頭版，日都有精彩嘅。天安門學生嘅圖片， 睇到嘅。咁你諗下，即係香港幾重視，即係佢個政制改革或者嗰個反貪腐，即係嗰啲咁嘅新聞係咪？咁後來當然係急轉直落啦，六四前又已經清場啊，開槍啊，坦克車啊咁，咁個個梗係腳都軟曬啦。香港就哇會開槍嘅咩？會出坦克車咁大劑嘅會咁，你就會驚啦，因為當時係中英談判傾到咁好， 係啊， 啲嘢大家覺得好正。但個個都歸曬心咁滯，突然間唔係㗎喎，突然間整個坦克車去碌你㗎喎，可以。咁你咪由一個好即係好有同景嘅對嗰個前景，中國前景、香港前景，至到突然間有個 畫面翻 跌落嚟咁，好似係咪？ 嗰時你哋嗰邊人即係你有冇印象當時嗰個大家嘅反應啊？即係 有啲咪搞移民啦，落基英權啦， 係 唔落基英權攞新加坡移民啦，都好似我啲老友咁，嗱你唔去英國你都填張新加坡嗰張啦，咁點我劈鬼咗佢啦係嘛？你有乜好搞啊？基英權唔攞咁攞新加坡咁有乜用啫？係咪先咁？即係我就另一種人，咁啊好多都係真係驚，有啲就好現實嘅。我哋走去邊度都要揾食㗎啦，你去到邊都要食飯㗎大佬。咁而家你做緊公務員有飯開，咁你諗到你做咩啫？ 做先啦，繼續做啦， 係咪？即係有啲就已經接近退休，咁咪搞移民啦。 明白。 嗱，我又爆一樣嘢俾你聽，好得意嘅。咁當時我哋有一個會員就姓霍嘅，佢就會即係佢會移民啦。咁佢臨移民就同我講，洪哥。我有個妹夫好叻嘅，佢做 AO 嘅，佢叫做林瑞麟。咁我開始留意呢個人啊，哇！後來果然即係當籍籍無名，當時係籍籍無名。咁後來一路留意佢啲嘢，咦？哇！上得咁快嘅喂，喂咁嗱，你明唔明啊？即係嗱，佢嘅即係老婆嘅哥都移民走鬼咗啦，係咪啊？咁佢就留低，林瑞麟就留低，咁即係呢個姓霍嘅同事個妹就嫁咗林瑞麟嘅，咁即係佢就留低 繼續 即係佢做嗰個位唔同，因為可能佢亦都官運幾好，咁我即係後來我先留意呢個人啦，當然我亦都冇同佢交過手啦， 喺譬如神學方面嗰度 我冇見過佢真人嘅，喺電視見得多，即係長毛掟佢啊，嗰啲嘢咁我見下嗰啲咁嘅嘢就我冇真人冇見過佢，即係我識佢嘅親戚，唔等於我識佢啊，完全唔係，即係所以好得意，即係我自己會接觸過好多嗰啲嘢，咁但係有人移民啦，有啲人就唔移嘅，有啲好現實，即係我要開飯走去邊啫，係咪啊？ 明白， 費事諗咁多嘢，咁又有啲咁嘅人。咁但係好多移民，好多移民後悔，因為買咗樓嘛，翻轉頭唔適應，冇樓啲樓貴到飛起，反為 明白 已經即係 啲時候睇翻就當然係幾感受都幾得意啦。咁嗱，去翻立八九之後就支聯會成立啦。咁就洪哥你有寫網上面，即係冇到 Facebook 留意你，你都會講過話，曾經你係本身你可能係支聯會嘅一個核心成員添嘅，咁最尾有啲嘢你又唔係咁 可以講到白得嘅，唔緊要嘅，呢啲冚唪都係歷史嚟噶嘛。你發掘翻啲嘢出嚟就得噶啦嘛，歷史就有樣好嚇，即係有啲人未死，有啲文件仲留喺度。咁我就講過係由民促會過渡去支聯會噶嘛，係咪？咁民促會就係即係正話講過好多政團。學生的組織、議員辦事處、工會，好像我們這樣工會在這裡一起就是商議香港的 幾時有直選、 幾時開放民主多一點、我正話輕輕講講，司徒華就比較保守的，他是正話講就是不是很支持北京的學運的，因為他覺得是不夠人玩，第一就你香港那麼小，第二呢就係、是、佢一路個心呢就諗住91年會開放好多直選嘅位 置。就冇搞咁多嘢。 係啦，冇搞咁多嘢啦，搞亂咗佢個即係心裏面嘅計劃呢、就仲麻煩。即係佢呢樣冇同我講，不過即係我知道係 ok， 因為我即係一成日開會㗎嘛。開會正式場就聽唔到啲嘢嘅，睇廁所聽到㗎嘛。你明唔明？有時聽到咦佢同隔離嗰個喺度講緊乜乜乜喎。你明唔明啊？即係 即係會有啲咁嘅嘢聽到少少噶嘛。嗯、聽緊佢同某議員講， 明白。 鄧連儀有啲嘢 offer 俾佢喎，要唔要好咧？咁、嗯、即係嗰啲咁嘅嘢，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哋，即係因為我開會開得密， 嗯、 我又勤力，即係我有到嘅，即係我好支持嗰啲嘢啦。咁、 嗯、 好啦，遇到有啲咁嘅嘢，咁、那個心有啲揞住啦，係嘛？ 嗯， 因為原來即係有啲刁嘅。嗰啲人會拎出嚟台面講嘅， 當然 係咪啊？咁我哋已經有啲即係少少，即係唔舒服啦，唔舒服啦，係咪啊？咁、到後來一路都唔支持北京學生嘅運動，咁我哋調翻轉就支持。 嗯、 我哋啲、即係我哋就好多係支持嘅。咁、亦都有一半人唔支持。咁、學聯同埋即係學生會就經常嚟 lobby 佢噶嘛，即係希望佢支持啊嘛，因為佢學聯已經走咗喺嗰度絕食，走咗去新聞社會絕食啊嘛，係嘛？啊，又有啲人上咗去北京個天安門嗰度噶嘛，譬如陳清華啲又上咗去天安門，啊莊耀芳嗰啲就莊耀光就喺香港，咁有其他學聯，其他嗰啲陶君衡我唔知啦，即係佢嗰日冇嚟講嘢啊。我唔知喺邊度， 喺香港， 香港嗱，即係你諗下嗰啲場面咧，去到咁關鍵性，就好分歧下嘅。咁有人好支持，有人就唔支持，因為佢心裏邊有第啲嘢掛住要搞，就唔好搞亂個計劃。 個計劃 係嘛？咁但係我就當然唔同意，因為我覺得係你中國同香港太密切啦嗰、那個。那個關係是即如果你即係唔支持，即係 發聲嘅，係啦， 唔支持即係北京嗰度嘅學生嗰個咁重要嘅一個運動， 係 咁我哋 即係 企喺邊度做咩咧？我企喺香港做啲咩嘢咧？ 明白， 係咪啊？咁學聯都已經走去新華社門口嗰度， 嗯， 即係絕食啦咁。 O K， 咁所以嗰晚咧嗰、那個辯論好關鍵嘅，咁、結果咧 就 一票之差嗱，一票之差係通過咗係支持學聯。咁、支持學聯即係支持北京學生啦，所以就拉隊即刻散隊就趕去新華社嗰度咧，去撐啲學生嘅。咁、我記得就 我又再問多直少少啦，即係之後打後咧十幾年，華叔係一個標誌式嘅人物， 即係又咁樣講翻咯。支聯會嘅起家絕對係八九六四咯，即 係當然 五月 同埋嗰啲大遊行，同埋嗰啲大遊行，嗰啲即係幾十萬。 但我就會即係而家諗翻聽翻呢段，即係譬如我講翻當時嘅情況，我又會幾個咁當中有啲咩變化咧？即係華叔係咪都佢都估唔到會暴力鎮壓啦？即係之後佢都咁堅嗱，因為之前佢係。未必係，即覺得唔好搞，即係冇。 即係我哋香港人，香港玩算啦。 係啦，但之後佢真係嗱，又真係有事實嚟喎。之後真係堅持保持住呢一面旗幟咁樣喎。你有咩睇法咧？ 嗱，咁睇係人性嚟嘅啫。 係， 即係司徒一個好相聰明嘅人。 嗯， 既然已經已決咗係咁樣，咪順水推舟去做咯。 明白。 係嘛？即係咁簡單啫嘛。邊個人都係㗎啦，橫掂都係一係就唔想，我索性辭職唔做啦。 OK， 我玩唔起。係咪啊？如果佢玩落去，佢冇加累咁，冇所謂啫。 Okay， 順水推舟去做咯，見步行步咯，係咪先？摸著石頭過河咯，咪好似陳小平嗰招。 但我都相信嘅係話，係第一樣嘢，可能其實應該咁樣講，五月尾去到六月頭嘅時候，大家個從即係而家當然係往即係往即係過咗歷史啦。但係睇翻當時嘅報紙，我諗我自己有個感覺係話，其實都。未必話去到咁暴力嘅鎮壓，但真係會咁樣會去清場化，即係唔係話大家見到會有坦克車成，但係梗係會一定會有事發生。第二樣嘢嘅係話，在於可能華叔嘅角度嚟講，點都好嘅係冇人喺四月份嘅時候會覺得壓住落去呢，即係從一個利益嘅事件上壓住落呢件嘢嘅時候，會真係會有一個二十年嘅喺香港人心目中嘅民主嘅光景喺度，即一啲標誌佢哋會做得到。我諗嗰陣時係冇人會估得到咯。 冇人估到個發展嘅，冇人估到發展嘅。冇人估到。 嗰時啊，即係用翻，即係黃之華、董篤少都話：喂，當初有啲報道，即係因為大家都係爭相喺報紙上面支持學運噶嘛。 嗯。 曾經有一份啊，即係黃之華講笑抽候選人名單嗰份支持學運有啲咩人物咧？咩？我何鸿燊， 再讀一次，李嘉誠，李兆基， 鄭裕彤， 唔係你買本支聯會嗰本，即係好似所有啲廣告擠曬一齊， 係，哇！呢本仲重要， 所有其實香港 你唔擠個名落去就係勾曬㗎啦，或者係你就一定係即係 有啲 冇跟個主流，因為點解咧？當時成個主流咧， 係啊， 都諗住係搞掂㗎啦。 明白明白， 即係一定即係中國咧，就係會有向好嗰邊發展嘅。係、 嗯、啊， 咁、 啊、 所以佢哋個個都落名嘅。 明白明白。 啊即係仲你睇咁多名咧， 仲有少少時間啊，問紅哥即係一個問題，其實英國人嗰陣時。在即係八九六四之後，我記得係有個曾經有個討論過嘅，就係話，喂，發生咗件咁嘅事，即係事頭婆係咪應該一鋪個 OK set 一個日子去定咗香港本身嘅攞住三粒星身份證嘅人，全部轉曬咗英國，有英國居英權個問題咧？嗰陣時好似有少少討論過，但係好快地就撲熄咗。 嗱，英國人當然好聰明啦。佢俾居英權你係俾個太平門俾你，佢唔係俾個居留權俾你。 直情係居留權嗰陣時係講緊。 居留權添係嘛嚇？咁我都唔清楚，我冇。 即係嗰陣時有個討論過，但係好快就破釋咗咯，已經。 因為佢計條數就係計唔掂啊嘛。如果你突然間湧咁多人去英國，佢接收唔掂嘅。 嗯。 即係佢會計呢條數，即係英國人，即係佢嗰種政治智慧咧，就係佢識計數，不過即係個後著嚟嘅。係。啊，你咪排隊咯，唔好多人排啦，咪俾你咯，係嘛？咁。咁都有咁多人排，不過就即係都唔係個個揸住個 passport， 嗰個 BNO 係會嚟嘅咁。咁佢哋好可能會好聰明，即係會處理呢啲咁嘅政治問題嘅。咁所以我諗英國政府咧當然係好透徹、好透徹去即係去即係處理呢個問題。 當然啦，即係我諗佢哋亦都心目中知道有。居英權 ，OK， 去到開始即係話 BNO 開始，咁其實佢哋都已經計過段數就話，喂，一個咁長嘅時間，究竟咩咧？可能會慢慢地淡忘咗。但係 OK， 八九六四嘅時候又令到啲人去再燃起去講個問題就話，喂，已經唔係話 BNO 呢個問題，而係話，喂，你要食曬我哋就係香港人，但係。好快地可以話即係一鋪過地破釋啦，亦都我自己覺得嘅係呢樣嘢係英國人嘅聰明啦，就係話見到香港嗰、那個香港人同埋香港特別係香港人嘅性格啦，好快地 OK 俾一啲所謂嘅直選啊 OK 喺個政治嘅光譜上，第二樣嘢就係同一時間將個經濟短短兩三年間谷高咗去，跟住就會見到哦，係一路會上嘅，令到香港人好快地淡忘咗呢樣嘢咯。即係呢個人係呢個係英國人為之聰明嘅地方。 呢、這個我同意嘅。佢譬如個五十公頃賣地呢樣嘢好聰明嘅。 當然啦。 即係只有升冇跌啦。你真係睇到係啲樓價賣咗就老襯，賣咗就即係抌到砰砰聲係嘛？ 高地價政策係保住英國後邊個後欄嘅啫。時間呢一節即係都 仲好多嘢未， 都仲有好多嘢未講。休息一陣先。 希望让你我理想走得到根据，一 海本里，望着金光的细碎，一起再相聚。浪费的眼泪，随便带过去，得到众多可失去，期望因你我理想找得到根据，当彼此一百岁，手牵心爱伴侣，在岁月下悠闲的相聚，随便带过去，开心总多过心碎，期望因你我想找得到根据，一起参加派对，手牵心爱伴侣，望着金光的细碎，祝福那一天，祝福那一天，没任何忧虑。